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，不过渴望一个吻的余温。我关了灯，黑暗把我并吞。哦，你不在，但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。哦，无尽的带上独白的难挨。哦，你不在，高兴还是悲哀，你都不在。我受了伤，在偷偷好奇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一时间，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。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，人生不只有今天，才是未来。